是一种悲惨，推自己跌入遗憾，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，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。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，还思绪凌乱不安。我习惯在无角的风里，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，常常是犹豫，偶尔是惊喜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莫名不实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大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。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，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，1033广播书场 第19集。过了许久，他的呼吸才渐渐变得舒缓起来。叶金红从他掌心抽出手来，然后悄悄离开。你该不会是爱上那个男人了吧？叶金红才走出不远，就被人叫住了。他不用回头，也知道这个人是谁。面对叶琳琅略带讥讽的口吻，叶金红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你觉得这里是适合说话的地方吗？叶琳琅没有再说，只是随着他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二人见四下无人，才开始谈论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 我的身份用不着你来提醒。 你似乎忘记了，我们是来剿灭狼月教的，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手？叶琳琅说完毫不客气地抓住他的手，看着他问。叶金红看着他生气的目光，然后淡定地说：兵法有云，不动如山岳，像慕容雪那样聪明的人，你认为他会给我机会杀他吗？他是在试探你。叶琳琅不相信地看着他问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试探我，可是他抓住我手的地方离内门不远，只要我有任何不轨的行为，他便可立刻要了我的命。我认识的叶金红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。我不怕死，不过我怕杀不死他。像他这么精明的人，倘若一次杀不死，就再没有机会了。叶琳琅顿了顿，然后又问：那你准备何时下手？来之前公主有命，慕容雪由我来杀，至于我何时会动手，无需告诉你，也不准你插手。 好，我不插手你杀慕容雪，不过狼月教一定要铲除，否则无双功不保。 我一定会杀了他的， 不想再看到有人死了。这么多年来，狼月引起的杀戮还不够吗？两宫为此死伤了多少无辜的兄弟们，是该了结了。叶惊鸿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，淡淡地说，看到他内心的那份痛苦，叶琳琅心头一软，然后说，我们两个一起来狼月教的，到时候要一起离开。我知道你做事周密，可是我们不能再等了。琳琅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着急？难道公主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他突然有了不祥之感。叶琳琅摇摇头，公主暂时没事，不过如果我们再不能铲除浪月角，公主就会有事了。为什么？也没发给公主消息，说福云宫有可能会和夏侯家联姻。夏侯家？没错，夏侯家在武林中的地位绝对不亚于福云宫，倘若庄上剑那个老狐狸真有了异心，联合夏侯家一起对付无双宫，那么江湖就会呈现南夏侯北福云的局面，到时候江湖中再无无双宫的立足之地，无双宫也将不复存在，公主性命堪忧。如果你心里真有公主，就应该尽早了结狼月，在这里耗得越久，无双宫就越是危险。叶金红此刻才知道叶琳琅为何会如此着急要杀慕容雪，原来江湖有了变故，他们身处狼月教却不知道。浮云宫和无双宫虽然靠他和秦柯联姻，但山中也不能容下二虎，相比之下半路杀出的夏侯家更有了合作的价值。如果浮云宫突然撒手支援攻打狼月，无双宫无疑成为了必死的一颗棋子，最好不是被狼月教消灭，就是被浮云宫和夏侯家灭取。想到这儿，不由令人胆战心惊起来。哼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暗中帮助你的。叶琳琅忽然露出阴险的笑容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哼哼，他最近是不是时常睡不好？自从雪狼死了，他就无法安睡。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是因为我在他身体里下了蛊毒。啊，当你出手杀他的时候，我会唤醒他体内的蛊毒，到时候杀他一定事半功倍。叶金红大喜，叶琳琅自小就比自己聪明，换入狼月教的计谋是他想的，如今他又帮了自己不少忙，看来杀慕容雪是势在必得的了。你放心，一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下手的。叶琳琅笑笑，哼哼，我知道你办事不喜欢别人插手，可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是姐妹。是姐妹才不想你身处险境。笑话，如果我真的有了危险，你又能怎么办？你会舍命来救我吗？叶金红点点头，我会。傻子才会这么做，呵呵。叶琳琅说完咯咯一笑，然后望着远处狼牙窟对岸无双宫的灯火，淡淡地问他，金红，铲除狼月角之后你会去哪儿？我？叶金红这才开始想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。说实话，自从卷入铲除狼月角的那天开始，他的目的就是铲除狼月角，倘若真有一天这狼月角从江湖中消失，他又该去往哪儿呢？会回无双宫吗？还是嫁给秦柯留在浮云宫？这些太遥远了，我不想去想。 也不敢想，或许想了我也不会有机会去做的。狼月就一战早已凶多吉少，何必问出路呢？ 叶琳琅拍拍他的肩膀，然后说， 我们还能回去，我们还要帮公主完成大业呢。 叶金红点点头， 我该回去了，不然那个该死男人又该怀疑了，到时候又来问长问短，让人头都大了。谁？ 那个杂耍班的班主，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 此人好色又胆小，恐怕不妥吧？你放心，他的小命在我手里。 哼哼，你给他也下了蛊毒了？ 叶金红浅浅一笑，宛如一朵风中摇曳的红花。 嗯， 叶琳琅得意地说，你的蛊毒无色无味，会不会有一天也给我下上一只呢？ 哼哼，你放心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会选择比较漂亮的。 叶金红摇摇头，看着他转身羞涩地离去。 金红， 叶琳琅突然又转身叫住了他。 什么？ 他抬头看着他，他突然问， 在那一刻你想过要杀他吗？ 叶金红低头没有作答，叶琳琅也不再问，转身离开了。 是的，在那一刻他的心至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杀他，连要杀他的念头都没有闪过一丝。 他不由心头一凉，慌了起来，这感觉就宛如身后有一片冰川突然融化成海。 金红，倘若你真的背叛了无双宫，我会杀死你的。 叶琳琅心底暗暗想着，然后又问自己， 叶琳琅，我们真的能回得去吗？或许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回不到原来那样了。 叶琳琅回到住所，杂耍班主果然在那儿。这次他没有问他去哪儿，反而是问他， 你刚才去见教主大人了？ 为什么这么问？ 叶琳琅开始提防地说。 他笑笑，哼哼，你瞧，前次我没有出卖你，可见我对你忠心耿耿。我说过了，我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女人。 他边说边狠狠地拍了自己胸口一下。 所以呢？ 所以你就是我的女人了，因为我没有出卖你。 叶琳琅扑哧一笑，然后用手掩住嘴角说， 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呀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和这个邋遢的男人在一起总觉得挺开心的，难道自己堕落了？ 叶琳琅使劲摇摇头，然后严肃地对他说，要我成为你的女人也行，不过你要帮我杀了慕容雪。 哦，之前要杀雪狼，现在又说要杀教主大人。 杂耍班主被吓得跳到一边去，想找个地方躲都没有。 叶琳琅走过去揪住他的衣襟，用杀人的目光看着他问， 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女人吗？怎么这点胆量也没有？ 我的姑奶奶之前杀雪狼的事差点就赔上了我的小命，如今你又说要杀教主大人，那我还不得死翘翘啊。 哼， 话也说回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非要杀教主大人不可？他作为男人虽然是有点讨女人厌，不过也不至于要他死这样残忍吧。 啪，叶琳琅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，然后瞪着他说， 他曾经非礼过我，作为我的男人你会不吃醋吗？如果你是个男人就应该杀了他。 哎呀姑奶奶，杀了他你的清白也回不来了，再说你也不是那种怕被人非礼的人啊。 什么？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，看我不杀了你。饶命饶命！杂耍班主抱头逃窜着大叫，你再叫大一点试试看。夜灵狼晃了晃手中的摇铃，威胁着说道。只见杂耍班主放慢了逃窜的脚步，坐坐班的张大嘴巴小声地喊着，饶命啊饶命。野灵狼见状不由扑哧又是一笑，又被他的搞怪给弄得无语了。杂耍班主讨好地靠近他说，你瞧，简单点的要求我还是能做到的，你别老是让我做那些高难度的了。野灵狼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问，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他呵呵一笑，然后左右看看，故作神秘的小声对他说，发财的机会又来了。 什么机会？ 杂耍班本来打算要离开狼月的，因为雪狼的事给耽搁了，现在可好了，大祭司说自从雪狼死后，教主就心神不宁，闷闷不乐的。你也知道那个教主大人啊，平时啊就跟个雕塑似的，如今再闷闷不乐，岂不便是活死人了？所以大祭司要求我们杂耍班想点娱乐的节目来逗教主大人开心呢。夜灵狼眼珠一转，然后拍拍他的胸口说， 这可真是机会来了。 哼，你怎么认为啊？他为他们之间有了相同的想法而感到高兴。 哼，是杀他的机会。 夜灵狼笑着说， 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成天就想着这个呀，见你眼珠一转就知道没什么好事。 我需要点时间来好好部署，到时候会给你机会表现的。 夜灵狼用食指轻轻地弹了弹他的大胡子，然后奸诈地笑着。杂耍班主摇摇头，无奈地叹气说， 哎，这样的女人真是要人命啊，怎么动不动的就想要人命呢？不过我就是喜欢呢。 说完伸出舌头用力地舔了舔嘴，享受似的用手摸着大胡子说， 像我如此英明神武的男人迟早是会征服他的。 说完暗自窃笑着搓手搓脚的回去睡了。 秦师兄，我们都出来这么多天了，还没打探到毒姬的半点消息。 潼关飞有些泄气起来，三师弟元芳的身体虽然有护心莲保护，可是如果他们迟迟找不到解药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 秦师兄，你说那毒姬会不会被狼月教的人先找到了呢？说不定他早死了呢。 童冠飞自己说着都觉得心惊胆战起来，更加不安地看着青稞。青稞没有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喝着闷酒。 青师兄，你到底是说句话呀？ 我问过金红，他说狼月教的人并没有找到毒姬。 叶金红有消息了？ 嗯。 可你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呢？既然狼月教的人并没有先我们一步找到毒姬，那就证明我们还有机会呀。 童冠飞不解秦科为何会闷闷不乐，秦科又连着猛喝下了几杯，直到童冠飞抓住他手中的酒杯问他， 到底是怎么了吗？ 金红他似乎变了。青稞颓废地摇摇头， 秦师兄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你提到这个女人就魂不守舍的，她到底有什么魔力能把你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？ 通关飞终于是忍不住生气地对他大叫。秦稞自嘲地一笑，然后说，因为我爱上了她。 以前的你哪里去了？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就变得如此颓废？快醒醒啊秦师兄。 千科无奈地笑着。师父说我该经过感情这一关，可是我想我过不了了。他说完又推开童冠飞继续喝酒。师兄，童冠飞此刻不知道该说什么来确解秦科了，他也爱过，知道秦为何物，如此朝思暮想百般难受的牵挂，是会令一个大好男人憔悴而死的。好男儿是不该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。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师兄的肩头，然后笑着说，等我们一同歼灭了狼月角，一切就好了。或许吧，秦科这般想着。刚才你说叶金红变了，难道他背叛了我们？不是这种变，我只是觉得他变得越来越有些冷酷了，我们似乎已经隔得很远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他了。二师弟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他，想起他就什么也不想做了，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，人一下子没了精神。秦师兄，温暖一个人是需要一点时间的，虽说你们两人已有婚约，但你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再加上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先铲除狼月教这个心头大患，才有心思谈儿女情长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再这样放纵自己，再怎么想他都应该收敛起来，以大局为重。只是我仍旧担心他范闲身在狼月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

书场 20集。大齐将军，你不必担心，到时候我们师兄弟三人一起联手攻入狼月教，等我们杀他个措手不及落花流水之后，你便可以和叶金红完婚了，到时候也不用再受这相思之苦了。哈哈哈，还是二师弟你说的对，来，我们再干一杯，就立刻动身去找毒鸡。好，干杯。师兄弟二人痛快地又干下一杯，然后继续启程寻找毒鸡。与此同时，狼月教大祭司也在派人寻找毒鸡下落，如今毒鸡下落不明倒是大大出乎大祭司的意料，没想到那个小贱人还能隐藏得这么好，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杀死毒鸡，毕竟只有他死了才能安枕无忧，他这个大祭司的宝座才能坐得稳妥。不过近来没有了毒鸡，教主似乎又找到了新宠，才去了个女的，又来了个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教主似乎非常喜欢身边的那个美少年，看来他不得不提防一下，此人身份诡异，来历不明，自己不止一次向教主谏言，可惜都被教主驳回，看来他得暗中派人再查明他的身份才好。夏侯云烈兄妹二人才来数日，已经讨得了庄圣剑的欢心，不仅如此，就连庄梦蝶都很喜欢夏侯云香，见他天真活泼的甚得自己喜爱，对于他每次提起哥哥夏侯云烈求婚一事，都只是面色含羞，心绪紊乱的。这一日，夏侯云烈兄妹二人又来到庄梦蝶，找他出去玩。庄梦蝶未尽地主之谊，便带二人四处走走。夏侯云烈为人倒是风趣幽默，而妹妹夏侯云香真是天真浪漫的很，三人一路来有说有笑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庄梦蝶师兄妹们常去嬉戏的那个花园。只见这花园内四处景色别致，有几簇丛花开得正艳，彩蝶纷飞，好不热闹。见到眼前这般灿烂的景象，庄梦蝶一直以来阴郁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了许多。夏侯云香揪着哥哥的衣袖撒娇地对哥哥说，哥哥你瞧这些蝴蝶多美呀，多像梦蝶姐姐，你快去捉来给梦蝶姐姐呀。好，梦蝶小姐，我这去捉来给你。夏侯云烈话才说完，人已经犹如燕子一般敏捷地飞过花丛，只见他脚尖轻轻点在花丛之上，伸手轻盈地穿越丛中，左右两手来回一挥，就已将一只最美的彩蝶抓在手心。他跃身落地向他走来，咧嘴一笑，只见他一口白牙十分清爽，眉宇间流露的那种爽朗之气令人芳心暗动，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庄梦蝶羞涩地低下头去，不敢多看他的目光，他伸出左手来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然后慢慢摊开他的掌心，再将那只美丽的蝴蝶小心翼翼地安放在他手中。握紧哦，小心蝴蝶飞走啊。只见那只彩蝶轻轻地叠在他的掌心，双翅轻盈地颤抖着，虽然只是一只弱小的生灵，却在阳光下释放出格外惊人的美丽。夏侯云香欢喜地拍着手看着彩蝶大叫，梦蝶姐姐你看这蝴蝶真是美呀。庄梦蝶低头看着自己掌心的彩蝶，被眼前这个弱小而华美的蝴蝶所震撼，心中不由赞叹，她真是美丽呢。夏侯云烈赞同地点点头，然后看着她说，梦蝶小姐在云烈心中就和这彩蝶一样美丽， 他羞涩的一笑，然后用手指轻柔地抚摸了一下他的翅膀。只见那小小的彩蝶抖动了一下翅膀，然后不顾一切地飞向天空。双梦蝶看着他轻盈地飞走，那份挣脱所有束缚和生死之后的执着令他感动。想到这，眼中不由有了微微的泪花，然后笑着对他们说，你瞧，让他自由地飞翔才是最美。嗯，夏侯云翔赞同地点点头，心中不由被这个未来的嫂嫂所打动，心想梦蝶姐姐这么美丽善良，做我的嫂嫂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于是情不自禁地拉住梦蝶的双手央求起来，梦蝶姐姐，云翔从未求过别人，从小想要什么爹和哥哥都会给我，现在云翔求你嫁给我云烈哥哥吧，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，会像疼爱云香一样疼爱姐姐你的，因为云香真的好喜欢梦蝶姐姐呢。夏侯云香一番天真无邪的央求，让庄梦蝶掩嘴一笑，是啊，他何尝不渴望能有云香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呢，这样自己就不会孤单了。想着便情不自禁地看着夏侯云丽，只见阳光之下的他是那么的高大英俊，给他前所未有的温柔和保护，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他真的会爱自己一生一世？真的会给自己幸福吗？梦蝶小姐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只要你点头同意，公主一定会把你许配给我的，我答应你会好好的照顾你，疼爱你一辈子的。夏侯云烈说完，已经激动地将她拥入怀中。这份感情如此之快，如此之强烈，似乎早令庄梦蝶慢慢融化，再也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。她心里明白，她不是父亲手里的一颗棋子，倘若她嫁给夏侯家，一定会对父亲有所帮助，而且夏侯云烈将来也必定能帮助爹完成大业，他一个女儿做不到的，他一定能帮他们达成心愿。可是爹曾经答应过自己，只要能灭了狼月教，一年后便让秦柯和叶金红解除婚约。秦师兄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叶金红，就算再怎么拆散他们，他的心里也容不下自己，留一个想着别的女人的男人在身边，这样真的好吗？秦师兄，梦蝶曾经是多么的爱你啊，是你将梦蝶的心伤得那么重那么重，如今梦蝶的心已然冷了死了，或许自己应该试着接受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原来爱上一个人也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，难的不过是天长地久的相守罢了。别过夏侯云烈兄妹二人后，庄梦蝶之身去找庄上剑。此时庄上剑正气定神闲地在做书法，案上焚着一顶古色古香的香炉，雪白的绢纸铺洒在案头，一支浓稠饱含的墨笔在他手中宛如行云流水而过，流水淡然而去，清风从半卷的竹帘外送入，见他此刻内心闲情都雅，见女儿来找自己，不由微微一笑，也未停笔，只是边写边问他，蝶儿，你来找爹所谓何事啊？ 爹， 他欲言又止，心里有些羞涩又满是矛盾，内心忐忑着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，难道夏侯云烈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倘若他真敢欺负你，为父这就去好好收拾他。 不用啊爹。 见庄梦蝶如此袒护夏侯云烈，他心中不由微微一笑， 但仍旧强装镇定地说， 看来我的女儿很满意这个未来的夫婿嘛。 爹，你说哪里的话，女儿才不是呢。 哦，原来是不满意啊。不满意你这就去跟那小子说，一口回绝他好了。 庄尚健边说边收住袖口，放下手中的毛笔，故作姿态准备起身。庄梦蝶百般羞涩，只好娇羞地说， 其实夏侯云烈是个好人，女儿很喜欢他。 庄尚健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然后开心地抚摸着女儿的脸说， 呵呵，瞧瞧这小脸都羞红了。 爹，你明知道女儿有益于他，所以故意戏弄女儿的？ 没有啊，我怎么会知道蝶儿你的心意呢？只是爹希望你幸福罢了。其实爹觉得你能嫁给夏侯家也挺不错的。 这样对爹会有帮助吗？ 庄尚健点点头， 倘若真能联合南北的力量，将来统一武林又有何难。 原来爹心中早有打算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说呢？ 庄尚健拉过庄梦蝶的手，慈爱地对他说， 爹在这个世上只有两件事最重要，这第一件就是浮云宫有朝一日能够一统江湖，另一件也是蝶儿你能过得幸福，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爹都会尊重你的意见。 原来爹是你是顾虑女儿的心思，所以才没有对女儿说呀。 庄梦蝶感动的怀抱着父亲的脖子，开心的哭泣起来。 傻丫头， 他一边宽慰女儿，一边替她擦干眼泪，然后老怀安慰的抚摸着她的头。 秦师兄虽为女儿所爱，但他背叛了女儿，将来女儿能留得住他的人，却留不住他的心。与其这样漫长的痛苦下去，不如另嫁他人，从此了无牵挂的好。 庄尚健点点头， 其实夏侯云烈也算个人才，待爹日后加以培养，必定能继承我一统江湖的大业。如果你二人真的结为夫妻，你不仅招了个好女婿，爹又得了个好帮手，对于我们浮云宫来说正是件如虎添翼的好事啊。爹答应你，等铲除了狼月教之后，这山州便是你我父女二人的天下。 女儿只愿爹开心。 庄尚渐渐事已成定局，等庄猛蝶走后，便命人传夏侯云烈到偏厅一叙。夏侯云烈听闻庄尚渐要接见自己，便想事情十有八九定妥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急匆匆换好衣服赶来见他。只见偏厅内庄尚渐已经恭候多时，见他来便满脸笑容地对他说， 贤侄啊，好事。 见他如此这般，夏侯云烈更加肯定梦蝶小姐已经答应嫁给自己了，也是满脸欢喜，按捺不住满心喜悦地问， 公主口中的好事，莫非是梦蝶小姐答应嫁给我了？ 庄尚健给了他一个满意的微笑，然后点头说， 不过尚且还有一事， 只要公主您能成全，什么事我都能答应。 夏侯云烈兴高采烈地说， 不急。 庄尚健不紧不慢地抚了抚胡须，然后才对他说， 庄某一生唯一遗憾就是不能早日铲除狼月教在山州的势力，还让他们不断扩大，这乃是老夫心头一大恨事啊！不知贤侄可有心助我一臂之力？你知道我只有梦蝶这么一个独女，自小就待她如珠如宝，万不能远嫁他方的，只能招婿。 而且嫌弃亡故之妻三年未满，浮云宫上下不一半喜宴，你二人可先定下这门亲事，一年后再替你们二人完婚，你看如何？ 家父上有三子，除了小侄之外，还有大子夏侯云成，三弟夏侯云迪，夏侯家业历来由大儿子继承，云烈自然是不会和大哥争的。承蒙公主不弃，小侄愿意入赘浮云宫，将来助公主您一臂之力铲除朗月教，平定山州太平。至于公主所说，小主都能一一答应，只要是能取得梦蝶小姐这般美貌贤妻，便是死而无憾。 哈哈，云脸贤侄果然是痛快。 他赞许地拍了拍夏侯云脸，又说， 不过自古都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夏侯兄那边还不知道怎么说。 这点公主大人大可不必担心，小侄来之前家父就已经料到公主不舍娇女，已经允诺小侄可以入赘浮云宫，小侄也自知能成为浮云宫的门人乃是小侄毕生幸事啊。 我庄上见看人的眼光不会错的，贤侄，浮云宫日后便靠你了呀。 承蒙公主不弃，小侄感激不尽。 庄上见哈哈 哈大笑，来来，你我趁此如此兴致，不如命人上些好酒好菜，你我举杯畅饮，谈谈个欢畅如何？ 夏侯云烈点头同乐，哈，小侄正有此意。这二人谈的正是欢悦，便命人上了好酒好菜，野鸡熏肉肥肠一盘，小炒一份，花生米一碟，再点上蜡烛，并逐夜谈起来。 梦蝶小姐嫁给夏侯家，从此夏侯家与浮云宫便是亲戚，咱们两家同气连枝，到时候公主心中不快之事便是夏侯家的事，我夏侯家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公主您铲除狼月教，早日达成心中所愿。 好，贤侄你果然是人中龙凤，夏侯兄你果然够诚意办成这门亲事，你今日所说的这句话早已胜过千般聘礼，到时候这大业你我共享，浮云宫雄霸北方领土，夏侯家雄霸南方武林，这是何等盛况啊。 家父早有此意，夏侯云烈抱手回答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激动之余连夜开始策划部署。 无双公主本名秋红，当然还料不到浮云公主心中有病，现在的她正沉浸在云荒神境的威力当中，自从上次血气唤醒了云荒剑之后，这件嗜血如命的威力便日渐增强，此刻她已经等不及要去歼灭狼月教了，只要手上握有这柄神剑，他还会害怕什么？ 哈哈哈哈，公主，左右护法派人送来消息，狼月教内时机已经成熟，只等公主您下令攻打。 灵童前来传达消息，只见北冥秋红手握酒杯，满脸自信的笑容，然后心中又诺诺的说道， 灵童得知一事，不知该不该讲。 你说。 是公主，传闻南方夏侯家前来向浮云宫庄梦蝶求婚。 哦，北冥秋红拧了一下眉头，然后冷冷一笑，区区夏侯家算得了什么，正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等我们先攻下狼月教，再慢慢收拾他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天是寂寞与为力，不满足爱情，想你离别的梦境，一直在惊喜，坚决从来保护我听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不给的关心，明明是三个人的天意，我却是全部你的心， 永远再见，等于不见，再见你。